神情听起来就有点痛，还以为装傻可以解脱，却总是觉得有泪在流。我终于想逃走，越认真就越容易想做梦，爱有时甜的让人迷惑，有时又苦的，只好努力习惯承受。哭累了想累了，能不能从此放手，反正我每次的拥抱都落空。爱让人想犯错，不小心就被错觉左右。哦哦哦哦，出去走一走，世界会更辽阔，不再想你多么难琢磨。心碎了爱飞了，就让我要回我的自由。 要回我的自由，让它飞了。